听众朋友，赵荣琛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孙威和崔伟为您编辑主持的节目。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给广大听众安排的是一组丰富多彩的评剧唱段。 我们前不久啊，开了一个小栏目叫说曲谈戏，这个小栏目呢，我们已经播出了几期了，谈的呢可以说都是关于京剧的话题，得到了许多听众的鼓励和欢迎。 但是呢，有些喜欢评剧的听众呢，对这个栏目呢也有一些意见，他们希望我们呢在这个栏目中除了呢说说京剧之外，也呢说说他们喜欢的评剧。他们认为评剧呢也有很多说的地方。 哎，你别说，这评剧啊在我们北京的戏迷中可以说影响很大，要说的话题呢也非常的多。 你就像最近的北京的评剧舞台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前几年呢可以说呢比较沉寂哈，但是现在一台一台的演出，使北京的这个评剧呢非常显现出生机。特别是这个中国评剧大剧院开业以后，京城的评剧迷真是有了依靠。这回好了，想看评剧就再不用找不着准地儿了，奔中国评剧大剧院，每周六每周日准能看到好的评剧演出。 中国评剧大剧院呢，不但成为了固定的评剧演出场所，而且呢，经营者还真有振兴评剧的责任心。你比如说，前不久他们搞的几场演出吧，就可以说着实让评剧火了一把。 不错，最令我感动的呢，是不久前那场评剧名家的演唱会，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场面热烈的，让人呢似乎太感动了。 可不是吗？真是近年来少有的热烈，甚至可以说呢是一种狂热。但是我想呢，这个热还是值得的，因为多少年来像小俊廷啊、花淑兰、小花玉兰、马太这些名家呢，在北京的舞台上呢已经很久不露面了，加上他们唱的又非常的好，你说观众看了以后能不热吗？ 从这儿呢，我倒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北京的评剧舞台啊，是不是太单调了？ 没错。 因为什么呢？广大戏迷朋友看到这么多的评剧名家，他们表现出这么大的热情，其实呢，就是说明啊，我们在北京的评剧舞台上不是特别的丰富。其实呢，评剧呢，在北京、天津、沈阳和河北呢，都非常的活跃，流派众多。你像沈阳的小俊廷、小派、韩少云、韩派、花淑兰、花派，都呢非常生动，非常有生命力。可是呢，在我们北京的舞台上呢，似乎呢就很少能够看到这些流派的演唱。 其实北京以前的评剧流派呢也不少，像老生有喜宝坤，小生呢有张德福，花脸呢有魏荣岩，旦角呢有小白玉霜、席彩莲、李一兰，可以说呢是流派纷呈。可是后来呢，由于新凤霞新派的兴起，加上新派的传人也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好像在舞台上看到的呢只是剩下新派这一枝独秀了。 应该说呢，新凤霞的新派呢的确是非常有时代性，也是非常优秀、非常优美的一个流派。但是呢，我总感觉到呢，这个北京的评剧舞台呢是应该越来越丰富越好。如果呢一个流派的影响特别大，而其他流派呢逐渐都凋落了，我觉得呢这跟丰富两个字呢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说在这次评剧的名家流派演唱会上，为什么让观众看了以后这么热烈这么兴奋呢？我想在这次演唱会上，除了您看到喜爱的新派的演唱之外呢，您还领略到了花派、小派、白派以及张德福、张派各个流派的传人以及创始人的精彩演唱。 应该说呢，大家感觉到这些流派那么好，其实呢这些流派之所以那么好，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以往就有的，只是我们接触太少了。有感于此呢，我想我们的节目中啊，是不是能够在播放评戏的时候呢范围更广一点。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我还认识到一点啊，就是说北京的评剧可以说只有流派丰富多彩了，才能争取到更多的观众，那么评剧呢，也才能够繁荣发展下去。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给您播放的这组评剧选段中，就首先从我们做起，把节目呢要尽量的丰富。到底都有些什么演员的演唱呢？我想呢，请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就会逐渐的听到了，一定呢不会使您失望的。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就给听众朋友安排了评剧各个流派创始人的精彩演唱。这其中呢，有马太的马派、小群群小派、花淑兰花派、小白一双的白派、新凤霞的新派、魏荣元的魏派、韩少云的韩派、喜彩莲的喜派和李兰的李派，可以说呢是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请您欣赏的呢是小俊廷演唱的小派名剧打金枝。为什么首先安排小俊廷呢？因为这位小俊廷艺术家呀，在这次演唱会中的表现呢，的确是掀起了一个最高的高潮。白发的老太太一出来呀，他那种家常化的跟这个听众的观众的寒暄，一下呢就拉近了和听众的距离，加上他过门过后的那个第一句唱腔，真是不是说让人能够想象到这个岁数的老人能够有的嗓音条件，而且呢太有魅力了。 而且小俊廷在这次演唱会上演出的时候呢，老太太已经整整80岁了，可以说真是不容易。 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小俊廷的代表作《打金枝》选段。 有 人情，日起那驸马的火星，几人的夫妻们争吵时常有弊，你不能忘记女儿她一面的理，隐瞒过错他们是非你，但是驸马不有罪，纵然是有罪也敢不依，况且是你做江山谁帮你，少不得国家父子更是的地，那你的不大你离看，你仍当江山的老君翁，为什么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代沧桑不容易，你小心我们你快压下去，哪有这岳父大人江山们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小俊廷演唱的他的代表作《打金枝》，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小派的一出非常有名的代表作。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听众换一换口味，我们给听众朋友啊播放一段魏荣元魏派的代表作《朱痕迹》。可以说魏荣元发展了评剧的花脸这个行当。 魏荣元在这个评剧《秦香莲》的演唱中，首先呢把评剧花脸的唱腔系统化啊，同时呢他又排演了一些新戏，比如包公赔情和夺印等。在这出戏中呢，他的唱腔呢可以说已经完整的形成了评剧花脸的风格。 好，下面呢我们请听众朋友来欣赏啊魏荣元演唱的一出也是他的代表作《朱痕迹》。 对，这出戏非常好，下面就请您欣赏。 望分台望不见慈母的面，哭一声去世的娘再不能够两军阵雨慌浓，把元帅追赶，而一箭射死了黄龙扫平狼烟，而在两军阵我立了旗鼓圣上恩典，风孩儿平息后威震的边关是指望祭祖回家，母子们相见正来了那凤冠下配两穿，虽知娘盼儿成龙已是梦幻，而我今已归母亲灵堂黄川，娘已死而我辜负了 此心一片，而我怎么能够忘老娘妻以往的娇艳，娘娇儿保国家忠心不变，娘娇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你可看不见。 刚才呢，您听到的是魏荣元演唱的《朱痕迹》，接下来我们再给听众换一个口味，给您播送的是李兰李派演唱的《张与竹海》。 这个《张与竹海》呢，是李兰的代表作。李依兰呢，不是土生土长的评剧演员，她原来是一名京剧演员，后来呢，由于这个发展评剧的需要，她到了中国评剧院，而且呢，在这个《张与竹海》这出戏中呢，很快就体现出她的风格。 对，在我们的过去的节目中啊，我们也给听众播送过李依兰演唱的京剧，像《凤还巢》啊等戏的一些选段。那么她的京剧不仅唱得好，那么她评剧唱得更加精彩，而且呢，成为了一个流派。那么下面呢，就请您欣赏李兰李派的一出代表作《张与竹海》。 刚才呢，您欣赏的是李依兰演唱的李派名剧《张与竹海》。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的是花淑兰花派演唱的一段唱。花淑兰呢，是一位常驻沈阳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她在东北的影响非常大。其实呢，说她在东北影响大呢，并不确切。在京津两地， 对， 在很多有评剧的地方，她的弟子呢都非常多。不过呢，就是在北京可能略微少了一些。她的影响呢非常大。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的呢是他演唱的《谢瑶环》中的一段唱。 对，《西厢环》也可以说是花派的一个代表作。 刚才呢，您听到的是花淑兰演唱的花派一出代表作《谢瑶环》。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韩少云韩派的一出代表作《凤还巢》。韩少云呢，也是活跃在沈阳东北一带的一位评剧演员。 韩少云呢，大家最熟悉的恐怕是他的小女婿啊，那段唱。不过呢，韩少云的本领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他不仅仅呢是现代戏演得好，而且呢他的传统戏唱来呢也是非常有味道，非常细腻动听。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这段韩少云的《凤还巢》。 亲，他姐。 前面啊，我们听过了许多都是评剧旦角流派的一个唱腔，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可以说换个口味吧，来听一听评剧老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也就是马太的马派。 而且也应该说呢，这个马太呢是我们北京评剧界的一个骄傲。 对， 因为马太本身呢也不是评剧演员出身，他最初呢是学电影的，后来呢他呢由于这个一次机会呢，他特别喜欢，小时候特别喜欢京剧，他跟那个侯喜瑞学过戏、 嗯、对， 后来呢他就成了一位评剧演员。他的演唱呢和以往的评剧老生呢的确不一样，他是老生和小生都很擅长的，他的演唱呢非常清新。可是呢我想呢今天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连这个马太我们北京土生土长的这个马派啊都已经听不到了，比较多的呢都是一些旦角的唱腔。所以我觉得呢振兴北京的评剧不仅仅是要吸收外地的一些优秀的评剧流派，而且呢首先应该发展发扬好我们北京创立的优秀的流派，比如马派。 可以说马派的唱腔艺术呢是评剧老生的一个唱腔的一个飞跃。 对，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听众朋友来欣赏马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戏，就是夺印。 而且我想啊提个建议，今天呢我们多欣赏两段马派，因为马派的确太好了，也是我们北京的骄傲。欣赏完夺印之后呢，咱们再欣赏一段他演唱的红色阎罗寨。 水乡三月风光好，沿途庄稼长得好，风吹麦浪永波涛、党派我到陈庄当支书，千斤重担肩上挑，落后村面貌要改变，党的指示要记 的山河被污水染，见此情我心中怒涛滚滚，浪花翻， 刚才呀，您听到的是马派代表作《夺印》红色联络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听众朋友换一个口味，来听一听喜派喜彩莲演唱的一出代表作《马寡妇开店》。 好，喜派我是最喜欢了。喜彩莲啊，实际上是和白玉霜同时期红的一位非常老资格的北京的评剧演员，他本身是山东人，而且呢，这个喜彩莲啊，他的这个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实际是对他的一种赞誉，叫做时代艺人。他呢，在演唱中吸收了很多京剧的唱法，而且不仅仅呢是在这个唱腔中、吐字发声中，而且在扮相和剧目上，他也向京剧靠拢。因此呢，喜彩莲呢，在这个北京、上海等地啊，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过呢，今天呢，看北京的评剧舞台上，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喜派传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像评剧的一些传统剧目，小贱娘、马寡妇开店，可以说都是喜派喜彩莲的代表作品。 喜彩莲呢，在头两年已经去世了。今天呢，我们就欣赏她演唱的《马寡妇开店》的实况录音。 越看越爱把他看，看似个人啊，却怎么挪看他，他怎么看不见奴啊？若不然我进房去与他说上几句话。我倒退了好几步，回头来叫了一声堂倌大师傅，我说堂倌啊， 来了， 你看那前边的人多，又吵又闹，搅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不输啊？ 依着您呢， 依着我说。将客爷请至到了咱那好客所，到那里读书倒也呀如主公呀的归房去，归房去 手做，煎炒烹炸加工夫，我做。 那是我的儿。 原来电早还会到处， 我做的不好，客爷您就包饭点吃吧。 喝口酒，酒足饭又饱，炖点汤，餐席吃了我要走。 好，听众朋友，前面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给您安排的基本上都是评剧非常有特色的几大流派创始人的演唱，在我们最后呢给您安排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可以说是我们北京最具特色的流派，也是中国评剧院的两大流派，一个是白派白玉霜，一个是新凤霞新派。 说起白派呢，大家呢都非常有感情是吧？ 对， 因为那是咱们北京的骄傲，而且呢小白玉霜的演唱呢的确是这个非常的缠绵动听，他演唱的秦香莲、大家可以说呢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呢白玉霜在演出秦香莲的时候可以说投入了他全部的感情，我记得他的一个琴师在写一篇文章中曾经说啊，就是说每次他跟白玉霜在舞台上合作这出秦香莲的时候，他都能看到小白玉霜在一边演唱秦香莲的唱腔，一边眼里含着眼泪。 小白玉霜呢可以说他的解放后的代表作最高峰也就是这出秦香莲，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白玉霜演唱的秦香莲的选段。 Thank you. 青丝换露西藏埋是 在人来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小白玉霜演唱的白牌的代表作《秦香莲》，最后呢我们给听众朋友安排的呢是新凤霞新派的一出代表作《花为媒》。 说起新派呢，我看咱们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因为北京的这个新派影响太大了。 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新凤霞演出的新派名剧《花为媒》。听众朋友，提到新派的花为媒呢，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塑造的阮妈。赵丽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评剧演员，尤其是近几年来呢，赵丽蓉在小品中的精湛表演为广大的听众观众送去了欢乐和笑声，受到了广大听众观众的喜爱。不幸的是，这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老艺术家于7月17日早晨7:30因病在家中逝世，享年72岁。赵丽蓉是一位有着数十年舞台经验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对待自己所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演人物不演自己，唱人物不唱自己，要对观众负责。她一改一般彩蛋演员容易走的道路，不顾剧情和人物哗众取宠，继承并发展了老前辈遗留下来的冷梗等好的表演传统，开始了新的探索，并且成功地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艺术道路。赵丽蓉为人们创造了无数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像刘巧中的李大婶和刘媒婆，三里湾中的常有理，花为媒中的阮妈，祥林嫂中的鲁四太太和祥林娘，杨三姐告状中的杨母，凤还巢中的程雪娥，会计姑娘中的李大娘等等，性格都是各不相同。就是戏很少的角色，如金沙江畔中的老藏民，无双传中的老宫女，她也都演得恰到好处，很有神采。这里固然是因为他有着很深厚的功底，见得多，会得多，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取长补短，不拘一格，勇于创新的结果。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使赵丽蓉逐步形成了自己自然风趣的艺术风格。 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语逼人来。人们在笑声中受到启发，得到教益。对于给观众以欢乐的演员赵丽蓉，人们则更加喜爱她、关怀她、尊敬她。好，下面呢，我们就选播一段赵丽蓉和辛凤霞、张德福两位艺术家合作的《刘巧》中的一个片段。辛凤霞老师于98年离开了我们，两年后赵丽蓉又离我们而去，让我们在他们精湛的表演、甜美的演唱中永远记住他们，他们在舞台上塑造的艺术形象将永远留在听众的心中。同时呢，为了纪念这位艺术家，中国评剧大剧院定于7月26号下午1:30在中国评剧院进行双片联映，观众呢可以看到评剧的经典影片《杨三姐告状》和《花为媒》，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届时能够到中国评剧院去观看这两部影片。 是李大婶啊。 哎呦，李大婶， 是巧儿啊。怎么了？这是 你看看，哭成个泪人了。 我正要说什么， 说吧。 巧儿，我月霜一生心，李大婶听我呀 乡长跟老胡，我们大家出来替你说话。 大婶， 嗯， 我想了 啊， 我爹要是再埋我呀， 嗯， 我就非死了不可。 嗨嗨，姑娘寻死那是过去旧社会的事，现在有咱们政府给做主，你再有那样想啊，孩子那可就傻了。 大婶啊， 嗯， 您看我这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不要紧的，赵柱儿领着变工队今天给我家里割麦子。 赵柱儿 啊， 是哪个赵柱儿啊？ 切，就是跟你退婚的那个赵柱儿啊。 哎，他是个二溜子，不会劳动啊。 二溜子 啊？ 谁说的？ 我爹告诉我的，说他是二溜子，不会劳动啊。 嗨，你怎么听他的？他那是骗你呢。 啊？ 哎，话呢可又说回来了，你们是从幼小父母包办的婚姻，长大了谁也没见过谁的面，那么就是说他会劳动也不一定合你的心思啊。嗨，风是这父母包办儿女的亲事，10个人有5对过的门去都是感情不和， 巧啊，这回你不是跟他退了吗？退了这就办对了，孩子，你办对了，走，跟大婶一块走。 不，他在那儿呢，我不去。 那怕什么的？人家柱儿可是个明白人，他绝不能怪你。本来嘛，那父母包办的婚姻就是不合理，退了就对了。走，跟大婶一块走。 我家去吧。 哎，别家去， 我家去。 家去，你爹跟你又是吵。走，跟大婶走，听话。 可是我不见他 啊，不见他，咱们 不见他。 对对对， 我真不见他啊， 不见。 告诉你，我不见他， 咱们站远着点。 大婶啊，你有什么事儿？ 有两句话。 气的婚姻不能够办，巧儿他反对包办，理所当然。今天你们两个见了面，有什么意见当当面谈。 听众朋友，以上咱们的节目中呢，您听到的是评剧各个流派的创始人演唱的他们精彩的代表作品。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先请听《杜十娘》当中的《闻听此言》。 的怀里抱着孕，肝肠寸断，说不出话，云梦转眼，两耳鸣，心若刀扎。我的周身哆哆哆哆颤，不料想落于无情，雨和风啊，呀，我那傻了人的天。 再请听《秦香莲》当中的《闯宫》。 管得正，你夜晚兴生，正与不正，你早归不同，也免得爹娘向你整日提供，咱夫妻洒泪分别，你本就